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此时时间已过一半，尽管乔云拼命饮水，但胃袋终归有限，水已淹到他的大腿根部，眼看着便要漫过腰际了。乔云背靠水族箱，闭捂着嘴巴，哭也不敢哭，生怕眼泪会使得水位上升。再走向下一个墙角的箱子时，甘雨就是低头把侧脸枕在池小池肩上，他的睫毛凝了一层水雾，脸颊由纸似的苍白转为淡淡的嫣红，鼻腔里呼出的气都是滚烫的。他已经开始发烧了。池小池扶着他在箱子前坐下，与他耳语道：“ 腿疼？”“ 嗯，我和我妹妹有感应。 我只听说过双胞胎有心灵感应，没听说过还能感应肉体的。” 甘玉抿着嘴笑，动手揭开盖子，稳稳地取出钢珠盘，用指尖预设着钢珠的走向。 天下之大，你不知道想不到的事情还有很多。 盘中走珠又开始沿着它的预设轨迹缓缓而行。在水已经漫过站在假山上的乔云胸口时，原本善压着声音骂了一声，第二道暗锁也开了。这回不等乔云动手去推顶盖，孟前与徐佳一双双跳起身来，齐心合力地搬着顶盖边缘，总算是把顶盖往上掀起了一点点。孟前凑到边缘急道：“ 乔云，快把钥匙递出来。” 乔云抬起胳膊想把钥匙顺着那一点点缝隙塞出去，但手抬到一半就收了回去。“ 你在干什么？给我呀！” 乔云把黄铜钥匙死死攥在掌间。“ 等你们打开第三道锁再说。”“ 乔云，我们会打开第三道锁的，你看甘先生不是已经在开锁了吗？”“ 你们当我傻吗？我把钥匙给了你们，你们还会冒着炸弹爆炸的危险救我？你们肯定会把我留在这里的。”“ 乔云！” 乔云也拔高了声调：“ 我警告你们，你们要是不救我，我就把钥匙吞到肚子里去，大不了鱼死网破，大家都别出去。” 孟前眼见乔云是在说真的，不禁气得破口大骂。原本善听他们吵得心烦，怒斥一声：“ 都安静啊，闭上你们的嘴。” 在这样的喧嚣中，甘玉的神情依然稳重而沉静，但肉眼可见高烧已对他的身体机能产生极大的影响。他破解迷宫的速度慢了很多，有数次小钢珠都是堪堪擦着炸弹的边过去，看得池小池心跳一直在每分钟100上下浮动。渐渐的，乔云只剩一颗头在水面上，恐惧的眼泪再也止不住滚滚奔涌而下，却只能把嚎哭声一次次咽下去。孟前更是紧张的连连作呕，谁也不敢打扰甘玉，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他的背后。甘玉的身体不动如山，双手更是稳当，只在到达暂时的安全区域时才会轻轻抖上一抖。水位越升越高，漫过了脖子和嘴，乔云只靠着求生欲借浮力把脸上仰，喉间发出绝望的啊啊声。而甘玉这边的进度已接近尾声，只要转过一个炸弹阵即可抵达终点。这炸弹阵是通向终点的必经之路，列成两排，构成了一条完整的长约5厘米宽直几毫米的通路。 小钢珠必须完全不碰触到两臂才能过去，这难度足以让人观之便浑身发麻。池小池回头，眼见的水已经要灌满水族箱，心一横对乔云喝道： 深吸一口气，潜下去。 事到如今，乔云只得照做。他在仅剩的间隙里抢得一口氧气，让氧气充盈肺部，随即沉入水底，双目紧闭。偏偏在这时，甘玉开口道： 变成两个了。 池小池起初没明白甘玉是什么意思，当他细想一番，冷汗顺着脊梁就躺了下来。糟糕，甘玉的眼前起了重影了。甘玉皱眉，紧盯着那条已经由二变四的炸弹通路，绞尽脑汁思索该如何过去。此时让袁本善接手已经来不及了，池小池强逼自己保持镇静，伸出右手食指，尽量轻地碰上了生路，划了一条线。 走这里。 甘玉将右手同样抬起，用食指轻抵住了池小池的指尖。 这里吗？ 池小池已经猜到他想做什么了。 你可以吗？ 可以。 池小池选择相信他。他把食指抵在炸弹阵的入口，牵引着甘玉的食指尖，沿着那几毫米的生路划出一条尽量平稳的线。甘玉单手操盘，倾斜钢珠盘，一路送着那小钢珠滚入炸弹阵中。甘玉的眼中，池小池的手也有残影，炸弹也有残影，而残影交叠之间，唯有池小池的指尖温度清晰的惊人。他凭着那指尖的指引，让钢珠顺利滚上象征着终点的黑白格子。第三道锁开了。甘玉刚刚把钢珠盘放回箱中，身体变软了，径直歪倒在池小池身上，大口大口喘息。早已严阵以待的徐佳义和孟前爬上水族箱，手忙脚乱地把顶盖推起。此时的乔云已经呛了水，但感觉上方一亮，还是拼着一丝求生的本能竭力向上求去。孟前将他上半身拖出水面，抓住了他的手，掰开他紧握的拳头，将黄铜钥匙掏出来丢给徐佳义： 快把门打开。 他正要把乔云拉出来，却忽见原本藏着四个炸弹的箱子表面亮起了一个显示屏，并开始了滴滴的倒计时。30 29 28。看到这场景，谁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？ 操！ 孟谦大骂一声，甩开乔云的手，一路急奔到门边，盯着徐佳义开门。 好了没有？ 徐佳义也听到倒计时的声音，只能极力保持镇定，把钥匙插入锁孔。然而这锁委实老旧，捅进去后竟一时无法扭开。孟前急得跺脚，一把将钥匙从徐佳义手里夺过来，自己开门，反倒把淹得头昏脑胀、趴在箱顶上不住呕水的乔云撂在了一边。徐佳义转头看了一眼乔云，面上现出明显的厌恶之色，不仅没有理会他，反倒主动动手把昏迷的甘棠背在自己身上。池小池要撑住甘玉的身体，实在分身无暇，转头对袁本善吼道： 拉他出来。 池小池非常讨厌这个关键时刻怒骂队友的乔云，然而他担心下一个房间可能会出现需要团队合作的关卡。甘玉和甘棠已经撑不住了，贾思远已死，倘若乔云一死，能用的人就只剩下了四个。袁本善犹豫了一番，很快他想到了小丑的话：乔云之所以被摆在水族箱里，不正是因为他是表现最优秀的玩家吗？自己上一关的表现已经很出格了，如果再见死不救，会不会被小丑选定为下一个玩弄的目标呢？思及此，袁本善快步奔去，一把将乔云从水族箱上拉了下来。乔云跌在地上，手脚发软，根本无法自主站立，昏昏然抬头看着袁本善，还没有搞明白现在是什么情况。倒计时还剩7秒时，门才成功打开。孟前第一个拔步冲入其中，池小池把甘玉打横抱起，第二个冲入，紧接着是甘棠与徐佳义。 原本上还未来得及把人背起，眼看时限将至，想也来不及了，干脆拖住他的胳膊，拖麻袋一样拉着乔云往生门奔去。他后脚刚刚踏入生门之中，四枚炸弹便同时轰然起来。说来神奇啊，炸弹威力竟只局限于那小小的水泥房中，蓄满水的水族箱爆炸，玻璃炮弹一般溅射的到处都是，而这间房却一分都未受波及。原本善还没舒上一口气，就觉出了某些不对劲，他好像并没能把乔云拉进来，但乔云的右手腕还握在他的掌心里呢。他面前的诸人脸色都是惨青惨青，而等他僵硬着身子回过身去，看到的是被炸得只剩下半截身子的乔云。乔云痛苦地张合着嘴巴，却已经说不出话来。原本善如同握了一把热炭，慌忙把他仅剩的上半截身子掀入背后熊熊的火海之中，生门随之猝然关合。电梯装置再次启动，把惊魂未定的众人传离那惊心动魄的炸弹小屋，传送向未知的某处。